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本周寻找诵读人的主题是岁月。想到时光流逝，岁月匆匆，你是否也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那篇名作《匆匆》呢？接下来一起来听文艺广播主持人高磊诵读的《匆匆》片段。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如今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欢迎您使用诵读小站的小程序上传你的朗读作品，参与寻找诵读人的征集。高人气的诵读人还有机会获得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1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不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非常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队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 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不久前刚刚不幸辞世的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翻演的吴兆南先生的恩师侯宝林先生曾经表演的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三棒鼓》。这段作品呢，在台湾上演的时候，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给他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听评戏。其实呢，侯宝林先生的这段《三棒鼓》啊，本身就是改编自传统相声学评戏的一段作品。 我呀，地大物博， 哎，地方大，东西多， 哎，哪样不多？ 是吗？ 您就拿戏来说吧，就分多少种？ 地方戏有很多剧种， 一个戏呢，一种调。 当然了， 就跟吃菜似的，一个菜呢，一个味儿啊。您听吧，这国剧呢是西皮二黄啊，评戏呢是大口小口，还有反调。 是啊，调子都不一样。 评戏呢，在早先叫烙子， 是河北省东部的地方戏。 哎，有汤山烙子，有东北烙子。 哦，对，分这么两种。 评戏最早呢是一个人打着旗快板唱这么一段故事。 哦， 后来呢发展到俩人、四人，分包感觉，慢慢的呢又加上了这个舞蹈跟音乐。 哦，又有唱又有身段。 哎，因为从前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不在台上唱。 那在哪儿唱啊？ 打地摊。 哦， 所以那会儿呢又叫地蹦子。 嗯， 也有人叫的呢蹦蹦戏。 哦，这个名词是这么来的。 哎，对，这种地方戏呢因为通俗啊，曲调好听，所以呢发展进步的很快。如今这个评戏跟以前的评戏那可大有差别了。 怎么个不同呢？ 音乐上改了良了 啊， 这个腔调上呢也有了变化了。 哦，越来越美了。 对，尤其是白玉霜一出来真好。 哦，白玉霜那调子，哎，唱的是好听， 美啊，优雅，嗓子低沉而且圆润， 带有磁性。 白玉霜嘛，那谁都喜欢。 是 白玉霜， 白玉霜， 哎，是吧？白玉霜比现在的黑砂糖还好 啊。姨子呀， 啊，香皂， 嗨，白玉霜是个演员。 对，白玉霜那个调啊就好听。 是啊， 您还记得吗？唱《玉堂春》。 嗯 啊，那唱出那味儿啊。 对，那个是那个调子 啊。 这是怎么个调来的？ 比方说吧，在关王庙见了王三公子那段啊，那公子落魄，他心里头难过，这么一看， 嗯 呀，见公子这光景，心中而难忍。咚咚一根儿，一根儿，拉得咚咚。 蒙三姐亲到此，足见情深。 有吗？嘿，有两下子。 什么话呢？ 哎，你俩想不到在这儿埋没了您这么位英俊的小生哈。 不是啊，我要是不接这句，下边您不好唱。 哎，对，不过哎，我请您严肃一点啊。 这我没什么不严肃。 不是，因为当时那情况不是这样的呀。 啊， 苏三见了王三公子，他心里他很难过呀。 是啊。 啊，那您呢？ 这我这表情差点。 那是不能够笑。 啊，对，这话对。 你本是宦门后上等的人品。绣穿绫罗半那半的诚心，想不到你落得呀这般而光景。 有 哎， 你笑什么你啊？这我这直哭，你那还有意思啊？你这不破坏气氛吗你？ 我这腔调唱得好，我把这表情也给忘了。 来来，您听这种腔调是不是很动人？ 好听 啊！这种戏呢，后来进步到唱时装， 不错。我听过这个西彩莲有一出叫《浪子回头》， 哎，我还听过花艳文的这《鞠婉丁》。 是啊， 在我小的时候呢，这种戏是最倒霉的。 怎么呢？ 大戏园子人家不让上 啊、看不起这种小戏儿。 哎，也就是啊，上庙会。 赶庙会， 哎，跑庙会啊，天桥啊，什么隆福寺、护国寺啊， 哦，在露天地儿唱。 哎，我小的时候呢，那阵儿这戏也简单， 哦，没有后来这么多戏 啊，这演员也没这么多， 哦，是啊， 哎，那就是小戏嘛， 嗯， 什么老妹进京啊，什么老妹开蟒啊，我对这个老妹开蟒这戏的印象最深刻， 哦，老妹开蟒， 哎，来不？每天开场必唱啊！ 哦， 他因为这个戏啊是用这个唢呐， 嗯， 吹的热闹，好把这个观众呢都给请来。 哦，我说的呢。 那会儿呢，这演员也苦，赚不了多少钱。 怎么呢？ 他们有老板吗？ 嗯， 这老板出钱， 嗯， 他可以弄点这个大板凳啊， 嗯， 弄点这个木板啊来搭个台，这全由那个老板他控制。 是啊， 啊，还有这个布棚子，弄个布围子围个布圈， 嗯， 外边再拉上这个电网。 哦，电网 啊，这用那个绳子编的。 嗯，那是绳网啊。 啊，不是，他是怕人往里头钻。 那怎么会是电网呢？ 哎，这仿佛是电网，这就是没电。 嗨，那拦得住谁呀，啊，那个？ 哎，不是，那只是防君子，他也不防小人呢。 啊，有人偷着往里钻吗？ 有啊，这小孩费了半天劲，偷偷的钻进去了，没多大功夫又从大门口出来了。 嗯，他们怎么不听戏啊？ 不是听不懂啊。这等了半天也没大花脸跟翻跟头的。 哦，这里没武器。 这是小孩嘛，不是好奇。 对 啊，那会儿听那种庙会戏啊，那把大门的可厉害着呢，那个走进去那就得给钱。 那多新鲜呢。 零把钱还没票，这没票也就没办法征娱乐税了。 废话， 哎，那时候说吧，一分钱一段。 不贵啊。 哦，不便宜哦，比您买票听戏啊也省不了多少。 不是一分钱一段吗？ 是啊，他架不住老要啊。 老 啊，一打鼓就要钱，咚嘣嘣。 干嘛呀？卖炭的。 哎，不错，打的是那鼓啊，跟咱们那个穿街过巷的那卖木炭的那个大鼓一样，嘣了嘣了嘣了，那是一样。 哦，没错，可是跟卖炭的那鼓是一个味儿。 哎，嘣嘣嘣。 啊，这是什么意思？ 哎，这就是一段，这就要钱了。 哦，一打鼓嘣嘣嘣就要钱。 哎，门口呢站俩人，在那儿宣传。哎，看戏了，看戏了，有茶叶，有毛粉，老妹儿开跑啊！哎，老妹儿都快上了啊，五分钱一位啊，五分钱一位。 哎，怎么五分钱了？ 啊， 不是说一分钱一段吗？ 这五分钱一位啊，是门钱 啊， 一进门您就得交五分钱。 啊， 您坐在那儿听戏，回头再拿那小破锣另外打钱。哎，那一段一分钱。 哦，这是门钱。 哎，老太太那上庙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呢，这老太太一听， 哟， 这儿唱戏呢。哎， 哦，五分钱一位啊。哎呦，嫂子，咱们别那么早回去了，今儿个呢好容易出来了，咱们听会儿戏吧。啊，五分钱一位啊，我请客，也累了，咱们歇歇腿儿哈。 嘿，您瞧啊， 那老太太一听，好吧，那咱们听会子吧。 啊，听会儿吧。 到了门口了，这哎，五分钱一位啊，这俩人给一毛。哎，你那里边找座。哎，里边拿这大胆子那位又过来了，咱的那板凳，老太太，嘿，您请这儿，不到您那五毛一位。 啊啊，怎么回事？ 老太太一听，啊，五分钱一位啊，我知道了，一进门的时候我就给了。太太，老太太，那是门前您呢，坐板凳啊是五毛钱一位，跟我们这儿这是两码事您呢。 老太太一想，这坐在这儿就五毛钱了，老太太有心不听了， 那一毛钱不白花了？ 是啊，还嫂子， 哎，这干嘛嗨声叹气的呀？ 这不要说呢，可也不贵呀。昨儿我们老三呢，他们上广和楼去听了一回戏，一个人啊就一块三呢。这咱们俩人呢才花一块， 也不多呀。得了，就当今儿是我生日了。 这儿过生日来了。 哎，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吗？ 好嘛， 哎，台上那儿唱啊，一唱就打鼓，一打鼓还就要钱。 哦，台上唱到哪儿了？ 俺下了傻柱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要钱来了。哎，这儿给钱您的，哎，这儿赏一毛，这儿赏五分，掏钱吧，老太太您的。 嗯， 他一进门就给了钱了。啊，是啊，那是门钱，跟我们这儿是两码事儿 啊。 是啊，他我们坐在这儿，一个人又给了五毛了。哎，对，那是板凳钱，也跟我们是两码事， 咱两码事。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啊，你们要完了钱他再来，这你们都两码事，那我受得了吗？哎，这老太太，我们要的这个钱呢，是唱戏的钱。您呢，前后台呢有40多口子，都指望在这吃饭呢，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啊，多费费心，您多捧捧场吧。您呢，这老太太一想，给吧。好家伙，这零大钱也不少花呀。 可不是吗？ 哎，给一毛钱可别再要了啊，嫂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哎，一块二了 啊。要完了钱，台上开戏了，这演员呢先不出来 啊， 在后台那儿唱 啊， 再把我这小老妹儿啊提上你提呀，蹦蹦蹦 啊。 这位亲戚呢，这儿赏一毛，这儿赏五分呢，这儿给两毛，掏钱吧，老太太您呢？哟，这都怎么又要啊？这前后台40多口子都指望着这吃饭呢，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啊，多费心吧，老太太您呢？小老妹儿啊，都快出来了。 好 啊，是啊，好，这老妹儿还没出来呢，我这儿就1.3块了。这要厨子出来，我得花多少钱呢？我好，再给一毛吧。 好，那接着听吧， 小老。在上方打扫尘土吧，您呐，蹦蹦蹦 又来了。 哎，这儿赏一毛，这儿赏五分，掏钱吧，老太太，你要怎么没完了？这前后台40多口子都指望着吃饭的，一毛两毛您也不在乎，多费心吧，您的老太太， 给不给啊？ 好家伙，再要给一毛啊，我这儿花1.4块了， 1.4块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您也不在乎啊，都打扫尘土了呀，啊。打扫尘土就1.4块了，这要扫房我得花多少钱？哎，这会儿小老妹上场了，打扫了东屋啊，打扫西屋啊，蹦蹦蹦， 得， 这老太太一听啊，嫂子，这咱们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受不了，不听了。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到了门口那儿给拦住了。 哎，怎么不让走、 啊、哎，这老太太您别走啊，您得给完钱再走啊。 啊， 哎，这我不听了，这你也要钱呢、啊、是啊，可是刚才这句您不是听见了吗？哎呦，老太太说了，好啊，给你还不行吗？这是五毛，快点找我啊，快点找。哎，嫂子你先出去，这要不然又打鼓了。啊，这找了3毛钱，老太太拿着钱就往外走。 对，要不又打鼓了。 哎呦，好家伙呀、哎、咱们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啊，就听蹦蹦蹦了，这就花了1.6块了啊。嗯、哎、你看了没有？哎呦哟，这钱，这老太太一看坏了。 嗯， 找回来这3毛钱呢，有一张1毛钱的这个票啊，短了一个角， 又破票。 嗯，这不行啊，我要连这个等于花1.7块了呀，那我得找他去换去。这好家伙，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哎哎，这你这票我花不了啊。这儿正说着呢，就听着蹦蹦蹦，这老太太说，好，这给你好了，正合适啊， 又给送1毛钱。 老太太这气大了，换换钱这也赶上打鼓了，还打这儿起，再也不听这玩意儿了。这老太太一赌气回家了。 嗯，上了当了吗？ 这老太太到家门口了，刚一买门槛儿，后面过了一个卖炭的，这么一打鼓，蹦蹦蹦。这老太太一听，哟，这要钱的怎么追到这儿来了？ 吓出毛病来了。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这段听评戏，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小段《吴半仙儿》。 听说您常跑大陆？ 哎，一年总去个2趟吧。 哦，做什么买卖？ 什么也不做， 那干什么？ 庐山玩水，探望亲友同学呀、啊。反正啊，闲不住。 对，大陆上名胜古迹太多了。 嗯， 哎，不过呀、啊，我听说常有人请您吃饭，还排不上班，这是怎么回事？ 嘿。您这耳朵还真长啊！ 啊， 什么消息都漏不掉啊！ 不，这要怪那个舌头长的人物，爱嘚啵的。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看过些个医卜星象的书吗？ 啊， 跟大伙儿聊起天来呀、啊，总离不开命相。 哦， 所以他们总爱找我聊聊。 您真懂啊？哎， 懂什么呀？ 啊， 反正啊，谁都爱听好的。你瞧他鼻子好啊， 啊 你就说他为人正直、 哦； 你瞧他耳朵好啊，你就说他长寿命大。 啊， 这谁不爱听啊？ 那也不能全是奉承话呀，那不成了江湖口了吗？ 当然了，也得说点不好的。 说人家要倒霉， 那他就不爱听了 啊。 你得说过去的事儿。 那您能看得出来？ 一定啊，要不然。怎么会那么些个人请我吃饭呢？ 哦，哎，怎么个看法呢？ 很容易啊，你呀、啊、先问他属什么的。 哦，子鼠丑牛寅虎卯兔。 哎，根据这个属性这么一推呢、 嗯、 哎，那就算出他的年岁来了吗？ 对，反正上下差不了20岁。 哎，按照他的年龄往前推、 嗯、 算到这个大饥荒那几年，嘿，你就要随便挑一年、 嗯、 说他那年运气不好，有灾难，准对。 是啊，那年头没一个人跑得了啊。 哎，琢磨一哎，真对，真灵。嘿， 不能不灵啊， 如今日子好过多了，请我吃顿饭不冤。 哎，还不冤呢、啊、哎，不对呀、啊、 嗯， 听说您每次去还有很多女士送您礼物，这是怎么回事？ 这 怎么办？说实话， 不是，这现在大陆上不是计划生育吗？ 对呀、啊，一胎化呀，就许生一个小孩啊。 可是每家每户都愿意生男孩啊。 是，还有那些个重男轻女的不正思想、偏差的观念。 哎，孕妇常来问我是生男呢、啊、还是生女呀、 啊？哦，您知道。 我凭什么知道 啊？ 不过按老妈妈论儿，有几种说法，什么酸儿辣女啦，丑媳妇俊小子啦， 这是怎么个意思？ 说这孕妇爱吃酸的就生儿子、 哦、 爱生辣的呢就生女儿， 对吗？ 那对不了 啊！ 要对那湖南四川那就没有男孩了。 哎，什么又叫丑媳妇俊小子呢？ 那得看这孕妇的清水脸儿 哦，不化妆的本脸儿。 哎，如果是容光焕发，有一股秀气，必然生儿子。 嗯， 如果这孕妇脸上发乌，有那么一股秀气。 喂喂。怎么也是秀气啊？ 这是铁锈那锈啊、 哦， 不是清秀的秀 啊。 那必生女儿， 这个准吗？ 准，准能对一半。 嘿，不是，那跟没说一样，那可不是一半一半吗？反正不是男的，就是女的。 还有啊，就是瞧这孕妇肚子的形态， 嗯， 是圆的还是尖的？是圆儿尖女 哦。肚子圆的就生儿子，尖的就生女的， 那也只能对一半。 这废话， 我可不是根据这些的 啊， 一点科学基础都没有啊。 是啊， 不能让人心服口服啊。 对，您一定得有一套科学的方法来判断是生男还是生女。 其实这个孕妇本人不来都成。 哎，这好，谁都不好意思挺着个大肚子自个儿来问， 可不是吗？只要说出他的生辰八字、 啊、 年月日时来，哎，我就能算。我不是学过些个批八字吗？ 是啊， 什么甲己之年丙作手，乙庚之岁戊当头啊，按着甲丙戊庚寅这么一推算、 啊、 然后就有答案了。 嘿，还真神呐！ 啊，一点都不神 啊！ 我的判断是一致的。 这话怎么讲呢？ 不管谁问，都是一个词儿 啊。 这是女胎。 哟，哎，人家可都盼望着生男的呀。 哎，不过我后头再跟上一句，我祝愿他生个男孩。 让你说着了，人家假如真生了个女孩， 他不是就许生一个吗？ 一胎化呀、 啊，就是女孩啊 啊， 也得六个人惯着宠着。 六个人 啊，你算呢？孩子的父母、祖父母，还有外公外婆，这不是六个人吗？ 哦，两家六口人的宝贝明珠。 这是命里注定啊，吴先生早说了是闺女，得给吴先生送礼去。 哦， 一穿直十穿白，吴先生变成吴半仙了。 哎，您别忙，这回算是您蒙对了。您说女胎就正巧生了个女孩，那人家要生了个男孩，那你不砸了吗？ 砸不了 啊，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祝愿他生个男孩吗？ 你说了， 可这一生男孩啊，把前面的话全都忘了，高兴的连姓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记得最后那句我说的，我祝愿他生个男孩，这孩子是吴半仙给祝愿来的。走 哪儿去？ 赶快给吴半仙送大礼去 啊！你真能吗？ 刚刚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一段吴半仙儿。在这段作品中，以及我们此前啊欣赏的很多他们两位表演的相声作品中，我们其实都能感受到他们二位啊一直呢在自觉的啊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有意识的去普及一种科学的精神，哎，不要去信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回顾吴兆南先生的舞台艺术。 齿轮卡齿度量衡共同点是什么？ 答：标准化。 那在装修过程中，你希不希望所有环节标准化？ 当然呢，但是做得到吗？ 全包圆就做得到。标准化量房，标准化施工，标准化价格，标准化服务，哪儿不标准了，您可以直接跟总经理投诉。 嚯，这一平米999元花得太值了。 打4006068866，预约报名就送全屋电器，前20名还能免费升级智能卫浴。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这儿是玫瑰色的，这儿是古铜色的，这儿是木兰迪色的， 那儿是 ins 风，那儿是轻奢风，那儿是简美风， 说的是哪儿啊？ 全包圆的1:1实景样板间啊， 原样搬回家，一平米只要999，我的风格我做主。 打4006068866报名就送全屋名牌家电，我的预算我做主。 广告1小时内进线，还送净水机。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队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蓄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通过相声作品啊，来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名家吴兆南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啊和魏龙豪先生、张国栋先生三位祖国报道台湾的相声名家联袂表演的一段传统的群口相声经典名段《酒令》。 您对于酒怎么样？ 嘿，那是我唯一的嗜好。 天天喝吧？ 天天都喝呀。 哦，一瓶一瓶的喝。 不，一杯一杯的喝呀。 您怎么喝呀？ 怎拿嘴喝呀。 老天爷，你要是不说我还以为你拿鼻子喝呢。 有拿鼻子喝酒的吗？ 不是问你这个呀。 啊， 我问你是一个人闷头喝闷酒啊，还是找个三五知己小聚一番也行个酒令什么的。 哦，您说酒令啊。 啊， 哎，那您可难不住我。 嗯， 您说什么全吧，戴帽的不戴帽的，戴哥俩好的，戴满腹瘦的，全腹瘦的，免五魁的，伸手就来啊，连蛤蟆拳螃蟹拳我都会呀、啊、一个蛤蟆的四条腿啊，两只眼睛这么大嘴啊，滚啊刮呀、啊、跳下了水啊，四季财呀、啊、谁喝水啊， 六六顺呢、啊、谁喝水 啊 我输拳呢、啊、我喝水啊，你说嘚儿不嘚儿 啊 嘚儿啊嘚儿啊 这螃蟹拳我也会啊。 好、 啊，螃蟹一呀、啊，爪八个呀、啊，两头尖尖这么大的个儿，眼儿一挤呀、啊，脖儿一缩呀、啊，爬呀爬呀过沙河呀，七个巧啊，该谁喝呀？ 八匹马呀，该谁喝呀？ 这八匹马是该我喝呀，该我喝这个我就喝呀，咱们喝酒不啰嗦呀。哎，怎么样？ 不错， 连那什么。哭死在嘞，你空在嘞，趴死在嘞，这我都会。 哦，日本拳也灵。 哎，你不信咱们华亮拳呢、啊？ 不必了 啊！ 我说的不是这些个五九令， 不是这连比划带喊的呀。 不是这个， 那您说的那是 闻九令？ 哦，拿鼻子闻呐、啊 哎，闻五的闻。 哦，哎，什么叫闻九令啊？ 闻九令啊，有很多样呢。 啊、 嗯，你像什么对个对啊，什么连个句啊，猜个灯谜破个闷啊什么的。 哦，这叫闻令。 对，谁对不上来猜不着罚酒。 哎，有意思。 好，咱们来来。 好啊， 这回咱们说一回节令怎么样？ 什么叫节令啊？ 一年十二个月呀、啊，咱们在每一个月里找出一个节日来。 嗯， 谁找错了谁喝酒。 这 怎么样？ 这 哎啊， 不是、啊、这我没来过， 不要紧，那我也不能欺人骗女呀、 啊。啊， 不是，我也不能够欺你骗你呀、 啊。啊，哎那哎，这么着好吧，我找个帮手来行不行啊？ 行啊，不用一个俩都行啊。 找好，张东， 哎 哎哎，来， 哎，您好您好， 嗯， 什么事儿啊？ 这位说呀，要行个酒令。 哎，那你拿手啊？哎， 不是划拳， 那是 他说要行个节令。 这我不明白，什么叫节令啊？ 哎哎，吴先生，那您说说吧。 这是一年12个月，要在每个月里找出一个节日来。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玩吧，回见吧。 哎哎哎，回来，你怎么要走啊？他说的是儿童游戏啊， 我没工夫哄着你们玩啊。 哎哎，您知道这个节令？哎，他说一年12个月找出12个节日来 啊。是啊， 哎，我能找出24个节日来。 读什么呀？ 啊，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 嘿，谁都知道 啊， 这叫什么酒令啊？ 哎对，哎吴先生，人家说了，那人家能找出24个节来呢，谁都知道。 这个呀 啊 不算 啊，不算。哎郭董啊， 嗯 嗯，他说不算。 怎么不算呢？ 哎哎哎，吴先生，怎么不算呢？ 这24个节气啊， 嗯， 是农民们为了耕田种地而定的日程， 嗯， 可是呢按照太阳系而定的，跟着阳历走，不跟阴历走。 哦， 每年立春准在阳历的2月4号，要按阴历呢，那就不一定是12月还是正月的哪一天了。 哎，那倒是。 咱们这回说这个节令 啊 全用阴历，一律不用阳历。 为什么呢？ 因为阳历的节日太多了。 哦对，什么舞蹈节、儿童节、爸爸节、愚人节是太多了， 所以啊只说农历的节日行吗？ 哎哎，郭东啊， 嗯， 行吗？ 这我不明白，怎么个说法呢？ 哎哎，怎么个说法呢？ 一年12个月分为单双月单双日。比方说吧，我占单月， 那我就占双月。 对了，我要在单月里头呢找一个单日子占一个节日， 那我就得在双月份里找一个双日子的节日。 太对了。 哎郭董， 嗯， 听见没有，就这么着。啊， 这我还不明白 啊。 这要是找对了怎么样呢？ 哎哎对呀，啊，哎那要是找对了怎么样呢？ 找对了 啊， 那叫正令。 嗯， 可喜可贺，要敬酒三杯。 哎郭董 啊， 他说敬酒三杯， 哪有酒啊？ 哎哎哎，酒呢？ 哎，我带来了一个。刘晨啊，可别藏了。 哎哎，他带来了郭董。 哎，那怎么个敬酒法呢？ 哎哎怎么个敬酒法呢？啊， 不明白吗？ 不明白。哎呦哎呦， 就这么敬 啊郭董 啊， 看见了没有，就这么敬。 这我还是不明白 啊。 哎，要是我们说这双月呀 啊 说成了单日的节日了， 啊， 这成不成呢？ 哎哎，吴先生，这双月份说了单日子的节日成不成呢？ 不成 啊， 那叫乱令，得罚酒三杯。 哎郭董 啊， 他说那叫乱令，要罚酒三杯。 那怎么个罚呢？ 哎哎，怎么罚呢？ 不明白 不明白。哎哎，太我 就这么罚。 哎，瞧见没有郭东，就这么罚。 我还是不明白 啊。我明白了。好吗，还没说呢，我先对付了6杯了。 那好，让他先说。 哎哎，干嘛让他先说啊？ 嘿，让他先说个样子 啊， 咱们照猫画虎。 哦， 照样说错不了啊。 啊， 反正咱们俩人啊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啊。 哎对，那倒是。好了，你先说吧。 好，我先说啊。 嗯， 从1月说起，也就是正月。 哎，正月哪一天有节？ 正月15。 嗯，正月15是单月单日，什么节？ 上元节，又叫元宵节，有没有？ 哎，这个正月十五上元节，国栋有没有？ 哎，有啊。 嗯， 宋朝词人欧阳修不是有这么一阙《生渣子·元戏》吗？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夜黄昏后嘛。元夜就是元宵节，上元节吗？ 有， 你问他怎么办 啊？ 哎，有怎么办？ 有啊，这叫正令可喜可贺，要敬酒三杯。 哎，国栋，要敬酒三杯啊！ 好，去敬去。 哎。 哎，别动！ 哎，怎么回事？ 有点洒漏，有点洒漏。 哎，你怎么回事？ 说了不算是怎么着？ 什么说了不算？ 哎，我们要敬酒啊，你怎么不喝？ 我说这正月十五元宵节有没有啊？ 有啊， 有就是说对了，我这是正令，可喜可贺，要敬你们三杯啊。 那要是说错了呢？ 那叫乱令，要罚酒三杯。 哎，这回该谁喝？ 你们喝。 行， 哎，喝去，哎，你罚吧。 哎呦，这是敬，不是罚，好，该你们说了。二月， 国栋 啊， 二月哪天有节啊？ 二月初二，二月二龙抬头， 二月二龙抬头， 什么节？ 哎，什么节？ 抬头节。 抬头节，可喜可乐，敬酒三杯啊！ 没有 。哎，郭总，他怎么说没有呢？ 哎，怎么没有呢？二月二龙抬头嘛，吃太阳糕吧。 对呀，吃太阳糕啊！ 这是乱令，得罚酒三杯。 哎，他要罚。 哎，这怎么个意思啊？刚才我们已经喝了。怎么又是我们喝啊？ 你们乱令了吗？ 哎，那你要是也乱令了呢？ 那罚我呀，那我喝呀。 那这回该谁喝啊？ 你们喝 啊！好，哎， 喝去， 又喝啊？ 没关系，咱们不跟他矫情 啊。 这回咱们要是不喝，下回该他喝，他也不喝了，对不对？喝去 啊！对，来吧。 哎呦喂！ 啊，该我说三月了。 三月哪天有节？ 三月初一。 什么节？ 寒食节。 哎。有这节吗？ 有 啊， 有。你没听拉洋片的唱吗？往里头看呢，又一层寒食一过呀，就是清明啊。唱此公龙。 哎呀，成了，你先别打家伙了。 哎呦，有。 正说有这个节。 哎呦，寒食节在清明前两天 啊， 不吃熟食。也是为了纪念这个介子推的故事嘛。 哦， 有，你问他怎么办？ 怎么办呢？这正令，可喜可贺。 哎，敬酒三杯。 哎呦喂， 又该你们说了。四月， 四月哪一天有节啊？ 哎呀，四月四日儿童节嘛，这阳历的不算啊。 嗨，你不算，你说的干什么呀？ 这个，四月二十八。乱穿纱 啊！对了，四月二十八 乱穿纱， 什么节？ 节嘛是 穿纱节， 没有这么一节。 是没听说过这么个节。哎，那你问他该怎么办 啊？ 这还怎么办呢？这叫乱令啊！ 罚酒三杯。 该，哎，好吧。 哎呦， 该我说五月了。 哎，哪一天有节？ 五月初五， 什么节？ 端阳节，又叫端午节。 哎，这个我也知道，我也甭问他了，问他呀，他也说有。哎，不信您听着啊。哎，郭德，他说五月初五端阳节，又叫端午节，有没有啊？ 有。 您想怎么样？ 五月初五端午节嘛，喝雄黄酒，吃粽子，纪念屈原投那个汨罗江的故事嘛。 有啊。 啊，你问他这回怎么办吧？ 这回怎么办呢？还是我喝酒吧。 哎呦喂， 啊，该你们说六月了。 六月， 哎，六月初六，六月六看古秀， 哎，对，六月六看古秀， 什么节？ 节什么节？ 古秀节， 哎，这古秀节 没这么一节。 哎呦喂，对他，我有这么一节，好嘛，前后我都喝了半年了， 哎呀。 不要紧，你放心 啊， 下半年呢、啊、全归他。 哦， 反正啊，他一个人啊，怎么也闹不过咱们俩人去。 是啊，我一个人怎么也闹不过你们俩人去。 该我说七月了。 七月哪天有节？ 七月十五中元节。 哎，郭总， 嗯， 他说七月十五中元节有吗？ 有， 又有。 哎，七月十五中元节盂兰大会， 哦， 放河灯烧法船嘛， 啊， 可热闹了。 哎，是够热闹的，我这儿都快肿了。 喝去 啊！哎哎，郭总，你替我喝三杯吧。 哎，不 啊， 不行，我血压高啊，带不住。 你喝一回嘛。哎呦喂，这酒还真上头，我都快喝晕了。 咱们总得留一个清醒的呀， 啊， 对付他 啊。 你喝去。 哎，可喜可贺啊啊。哎哎呦喂， 又该你们说八月了。 好，八月，哎。八月八号是不是爸爸节？ 哎呀，那是阳历的。 哦， 说错了乱令了，要挨罚的呀。 哦，对对对对，得说农历的， 哎， 是吧？好好， 八月这个农历八月初八，八月八蚊子嘴开花嘛。 哦，对，八月八蚊子嘴开花。 哎，什么节？ 什么节？ 哎，开花节。 开花节。 哎，不像话。 是啊，哎。哎呦喂，你怎么硬灌呢、啊、这是。 哎，我说这九月了。 哎，九月哪天有节？ 九月初九重阳节。 哎，他说九月初九重阳节有没有？ 有 啊。 哎，又叫敬老节嘛。 啊， 九九重阳节嘛。 嗯， 登高吃烤肉喝烧酒。 嗯， 哎， 行，我再来三杯。 哎呦，该你们说十月了啊。 十月哪天有节啊？ 十月，哎，可有啊？ 有， 哎，有，下元节在十月啊？ 没错啊， 哎，错不了啊 啊！ 下元节，十月十五当头月 啊， 午夜呀、啊，在月亮底下头啊，你看你的人影啊，看不见头啊。 哦， 哎，告诉你哦，一年只有这么一天哦，你记住了。 哎哎哎 哎，十月十五下元节， 嗯， 好，乱令打罚酒， 哎。哎哎，他又要罚呀！ 哎哎哎，你怎么专制是怎么着？ 什么专制？ 哎，那上元节、中元节你都说了，我们也都喝了，这下元节轮到我们了，这不算了是怎么着？ 你们说的是几月呀？ 啊， 十月呀、啊！ 哦，那么这下元节是哪一天呢？ 十五啊，那还错得了啊？ 十月是单月是双月呀？ 那双月呀，这不是废话吗？ 十五呢？ 是。他跑成单日了，上去了。哎，他一过了子时，他不就十六了吗？ 没那么算的 啊。哎，那要在美国，哎，他还十四哎，双日子。 你管美国干什么？乱令罚酒。 哎，来吧。 哎呦喂！ 哎，七月了，又叫冬子月。 哪天有节啊？ 十一月初五。 嗯。 新船节， 什么 新船节 啊？有啊 啊，就是教育部颁发给他民族艺术新船奖那天嘛。 哎，那是可喜可贺呀。 哎呦，别，哎呦， 哎，好，该你们说十二月了。 哎，怎么他得奖我喝酒啊？哎，这回啊，我也别开协商会了，我自个儿做主吧。十二月又叫腊月啊，腊月三十年节。除夕节有没有？ 有， 这是正令吧？ 哎，可喜可贺！ 来来来来，敬酒三杯啊！ 哎，别动别动，你看别留神洒了。哎、啊，你看酒洒了不？ 俩爷这甭废话呀、啊，喝酒啊！ 喝几杯啊？ 哎，三杯啊！ 我就喝两杯。 哎、为什么？ 你碰洒了一杯了。 我，哎，行啊，两杯你也得喝呀、 啊。啊，我就喝一杯就行了。 哎。怎么你又喝一杯了？ 你又洒我身上一杯 啊、 哎、好，一杯你也得给我喝。 我怎么喝呀？ 呀，我刚才怎么喝的你怎么喝？ 你怎么喝的？ 哎，我不是就这么喝的吗？ 好极了，我一杯都不用喝了。 怎么着？ 你替我喝了 啊？他太狡猾了。 嗯， 你更厉害 呀。哎呦呀， 欣赏了魏龙豪先生、吴兆南先生和张国栋先生三位联袂表演的这段酒令，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相声小段《小肚皮》。 这回啊，轮到我们俩呀、给您说段相声。 哎呀，跟您一块表演呐、真是诚惶诚恐啊。 怎么呢？ 首先说这个国语说的就不够标准不地道。 哎，这个语言呢是人类的交通工具，只要把自个儿想表达的能让对方了解听懂了就行了。 您的国语好啊，字正音清啊，听着好听啊。 哎呦，您过奖。我是在北平出生。我呢是个无福之人，生在了有福之地。 哎呦，您客气了。我是在上海出生的。 南方人讲国语啊，说得像您这样已经不错了。哎呀， 因为我从小啊就喜欢戏剧，希望啊从事演艺工作，所以在这方面呢我就尽量的下功夫学习。 那您也没白努力啊，总算是如愿以偿达到目的了。 我阿姨可就不行了，怎么学也学不会。到今天为止啊还是一嘴的上海话，乡音很重。早年呢、还因为这个语音的误会啊还闹个笑话呢。 是怎么回事呢？ 他的学历不错啊，在上海读过师范学校。到了台湾呢，孩子们都长大了。他闲着无聊啊，就在附近的幼稚园帮人家教小孩。 这个工作对他来说一定是胜任愉快。 头一天上课就闹出笑话来了。 怎么呢？ 他教小孩什么呢？是看图认字。 就是看着图画认字。 对，他跟小朋友讲话呀完全用上海话。 他是怎么说的呢？您给我们瞧瞧。 好，小八哟。 小螃蟹。这什么意思？这是 小八哟是上海话。 上海话。 这就是说小朋友。 小朋友。这上海话怎么说？ 上海话就是小八哟。 哎呦喂，小螃蟹谁听得懂啊？ 是啊，我阿姨没注意这个问题啊，她还接着说， 还说呢， 小朋友，请侬拿那个小肚皮拿出来。 不是，您等会儿啊，我没听清楚，不是，您能不能说的慢点？ 说慢点。 哎，对对， 好，小朋友，请侬拿那个小肚皮拿出来。 听清楚了 啊？说什么了？ 说小朋友啊，请把小肚皮亮出来。 他没事，亮小肚皮干什么呀？ 他不是说吗？小螃蟹，请把小肚皮亮出来。 你完全听错了。 我错会了意了啊。那您这阿姨说的是什么呀？ 我阿姨呀、叫那些个小朋友啊。把那些个小图片拿出来。 小图片。这小图片上海话怎么说？ 上海话就是小肚皮。 你怎么听怎么像是小肚皮。 不但您呢听错了啊，小朋友们也听错了。 也没听清楚。 要亮小肚皮儿 好啊，那就亮吧。一个个把衣裳一撩啊，把小肚皮儿都露出来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 我阿姨也没注意到他们，还继续讲他的。 还讲呢。 小朋友，QQ 小肚皮上有三个麻子。 看看那小肚皮上还有仨麻子。 不是三个麻子。 那您阿姨说的是 小图片上有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对呀、 那上海话怎么说？ 上海话就是 QQ 小肚皮上有三个麻子。 这话谁听得懂啊？ 小朋友也没听明白啊。 是啊， 那你看看我看看你啊，谁也都没回答。 是不知你阿姨说的是什么。 就在大家这么一愣一静的时候啊，我阿姨明白了。 怎么回事？ 哎呦，难怪小朋友们不懂啊。我怎么跟小孩子们说上海话呢？ 就是嘛， 他歉意的呀面带着微笑，又给小朋友讲了一遍。 说吧， 请侬看看小肚皮上有什么东西。 这就对了。